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即係講下財政預算案唔係有錯啊。 嗯，好，你又派糖啊？ 你終於阿碌你可以親身用消費券啦。 嗯。 啊，以前都唔可以親身嘅嚇，點解？ 今次派幾多啊？ 5000， 三千加二千。 係3000加2000，5000。即係點解阿碌以前有消費券用唔到？唔可以自己撳，即係唔可以自己。買嘢咧就你嗰啲又唔關你事，你自己諗啦嚇。咁而家真係可以攞咗八達通， 嗯， 就係買嘢啦，即係想買咩買咩啦，啊唔使求人啦 ，OK 啊，明啊明就明啦 ，OK。雖然我係想講講財政預算案，晏少咗我可能講下五分鐘，即係恨滯啊！即係我覺得好撚殘忍，我好撚唔開心，我呢個非常之唔開心，我真係點要發一發事講，點要講講。 今日咧2月25號， 係今日2月25號， 啱啱單嘢發生一兩日就 係啦，有啲都 update， 但係財政預算案真係要講講嘅，真係我首先一樣嘢，阿恩仔，我係咪一早落嚟講咗5000蚊？ 大家都差唔多共識啦， 全世界知啦， 其實大概知 啊，唔使攞出嚟威啊，但係硬係有啲 KOL 咧。就喺度話：哎呀，我一早估到5000啦，我幾叻咧！ 唔係，其實5000好容易估啊。 係咪根本就係通曬天？即係你無謂用呢一啲，即係如果你乜真係街市阿伯都諗到嘅嘢，你攞嚟影叻啊！ 唔係，其實就 即係例如黃岸然嗰啲係嘛？ 唔係，其實就即係正路，因為疫情完咗，咁啊政府又冇乜錢，又冇可能派10000咁多，但係唔派又唔得。咁啊，5000好正路咯，跟住慢慢減出年可能2000，跟住唔派。 係啦，我又因為即係成個。即係財政預算案，即係講少少啦，都唔係講啫。我想講慳仔嗰度，我真係想講多少少。 慳啊！ 慳啊！ 慳啊！慳又慳啊！ 即係覺得幾多無賴。 嗯。 即係波叔幾無賴，或者咧嗱，啱啱講啊，成個政府稍為最唔討厭就係佢啦。 嗯。 因為佢派咗幾年錢啊嘛，咁你冇理由一個派消費券俾你討厭佢啊？我唔屌你先好好啦，我真係。甚少屌佢，即係自從劏房之後，即係可以唔肥胖咗之後咧，即係嗰啲少屌佢，即係根本真係冇咁滯。即係坦白講，我覺得喂，即係似翻個司長啊，起碼有人中意你啊，係咪先？係起碼有呢樣嘢啊。OK， 好啦，即係我覺得無賴到點樣咧？即係馬會嗰度 啊。哦 ，OK。 啊，嗱，屌你老母，加你25億啊！你真係即係四年，一季就100億啦，係嘛？一季45億，25億。我唔知你啊，你諗掂佢？喂，屌你老尾喂！即係阿波叔，你冇諗嘢啊！即係市民可唔可以同你咁樣講啊？喂，屌你老尾，你派一萬蚊消費券啦！乜屌你老母，政府冇錢啊！我屌你老母，你自己諗掂佢？喂，真係無賴嚟嘅喎！喂，市民都唔會咁樣無賴啦，係咪啊？市民都唔會講屌你老尾。喂，你自己諗掂佢？唔會啊！市民即係話：喂，我哋冇面啊！我比起澳門，我哋冇面啊！而家，係咪先？咁第二樣嘢，咁馬會又嚟撚補出份聲明。喂，咁你係咪你咪唔撚中意啊？屌你冇 open 咗佢咯！屌你，我成日阿老師，我你知我成日都有時屌下佢。喂，佢話將博彩業呢個咩話 即係將香港變成新加坡咁樣係嘛？即係為雲頂， 即係可以有錢就可以自己投，即係唔好壟斷，唔好俾馬會壟斷。其實我覺得啱嘅，好啱嘅呢個諗法。咁而家馬會你係咪認為即係而家收得你多，屌你諗咁樣辛苦，你咪攞出嚟咯，啊俾其他人投咯，等其他人辛苦下咯，係咪先？屌你諗佢而家屌你諗死受害嗰個馬會，屌你咧又講嘢戇鳩鳩。你係我就唔出聲噶啦，算夾硬食撚咗佢啦。咁但係而家我係阿陳茂波，我就唔會話屌你啦，冇你諗掂佢啊。即係兩個都有問題噶，而家覺得係勞資雙方都係好咯，好撚奇怪嘅。即係我唔知點解啊。馬會其實雖然我有賭馬啦，我有買六合彩啦，咁我有幾多萬入波啊，但係我對呢個馬會其實我真係覺得，即係其實我真係喺度嚟講，係可有可無嘅嘢嚟噶。即係啱啱講你慈善 咁你而家你減咗你即係加咗你一百億啊，二百五十億啊？ 好似係啊， 一百億啊，加咗你100億。喂，大佬，咁你係咪你係話我唔會 cut 我而家嘅慈善嘅？咁即係點樣？ 其實咧，可能覺得 即係點樣？即係話咧，如果將來有啲突發嘢頭暈身咧，我未必俾噶啦，我慳翻嗰二十五億啊！即係個潛台詞係咁撚樣喎，咁你不如 open 咗佢啦，咁辛苦。 唔係應該係叫馬會啲高層減人工啫，我估行政費太高。 喂，咁啊， 係嘛？ 咁啊係嘅，係嘅，啲受薪老師大受薪， 即係佢做大馬會條數啫，好多時。 有錢佢咁樣，即係我硬覺得一個就無賴，第二個亦都係無賴嚟嘅。 會唔會阿波叔同阿？馬會以前有牙齒印啊，即係 咁啊，唔出奇啊！ 即係申請做會員唔俾佢入啊，架車唔俾佢入啊。 唔係我一個陰謀論嘅，即係阿葉太嘅，阿葉柳你知啦嚇。屌你葉柳嗰個一講話， 喂係得佢嗰度黨話唔贊成派錢嘅喎。 我唔好意思，依樣要提下先講啊呢啲。 O K。 啲市民 公道自在人心。 市民同阿葉柳嘅嘢，即係葉柳係話鳩馬會噶嘛，佢係講咗加税噶嘛，佢早收三日風啦，葉柳其實根本就係先好啦。咁其實馬會就真係軍鳩佢噶嘛？喂，大佬，你知唔知呢個咧？後屘你唔識啊？睇完佢嗰份聲明係，你唔識就唔好出聲啦。屌你老母，佢根本就一早知。晨早攞出嚟講， 即係反而馬會唔知。 係啦，馬會 佢行政會議召集人啦。 係啦，人哋馬家葉柳一早知，一定唔出奇噶。 梗係知啦。 係啦先，好啦 ，OK， 咁你就戇鳩鳩先，即係出份聲明就係屌柒阿葉柳。咁你冇咁你咪蝕咯。 葉柳最小氣啊！ 唔係，其實唔關葉柳事，早知 早收三日， 早收三日風。坦白講，喂善意嚟嘅，屌你老母喂！呢個葉柳提醒你啊，喂你呢老母，但係佢大個矛頭，跟住個馬會係插埋葉柳，我屌你老母，我係葉柳都嬲啦而家。喂我要咧，而家我葉柳緊嬲啊，跟住我葉柳仲即係你見到葉柳個人咧係點樣？如果佢係你一屌一屌柒佢咧？佢應該係好撚發爛渣嘅，佢幾多委屈啊？都唔使出份咁嘅聲明㗎、啊，咁樣，哇！咁我知啦，但係下步真係，我就從來未戥過葉柳得委屈，我真係覺得葉柳真係委屈。佢想提你馬會，你馬會又唔撚知，諗乜石頭釘自己的腳？唉、哎，屌你老母！呢個啱用啊，呢、這個啱用啦，係咪先？哇！你真係其實，即係咪有啲乜嘢問題搞撚到你哋啲行政會議啊？同啲民間，其實馬會民間團體嚟啦， 法定機構， 法定機構啦。喂，係咪即係要咁要夾硬傾偈嘅咧？你自己係咪唔可以即係我唔知係咪妨礙司法公正啊？係喎，妨礙司法公正喎。唔可以走埋同馬會講，喂，加你税啊！你自己執曬啦，唔得喎。 行會有保密協議 啊 嘛，唔可以亂。 咁坦白講嗱，你要公開講。咁咪得咯？ 唔係你咪行會通過一致通過話可以公開呢個消息咯。 O K。啊，啱咪講就啱咪講。我係覺得呢次阿葉柳好啦，委屈嘅。如果你真係中撚曬，即係睇個反應就知嘅。平時唔撚嗌噶嘛，啲幾撚鳩屎啊！阿葉柳，屌你啦！你屌陣我，屌你老母還得啦！以前咪喂大佬，我點出份咁嘅聲明嚟講啊？我屌喂，我都幾撚委屈。我見到唉，仆街。我有冇知道？屌你葉柳二係有收個風啊？ 召集人啊嘛，係嘛？ 係啊，但係 咁啊，召集人佢。即某程度上可以影響有啲乜嘢嘢擺上台面傾噶嘛？咁可能即馬會就覺得喂，屌你做召集人，肯定你將呢個 proposal 涉到好高啦。 一定有啦，佢帶佢，但提咗你噶， 咁咪有牙齒印咯。 提咗你噶，但係提咗你噶， 夾你好似 你又唔撚大唔撚，咪夾你冤我個啦，我都冤枉啊！話真啦，即係坦白講，我而家企一企政府立場講下嘢啊，但係真係坦白講，而家係三方行政會議。政府同埋個法定機構都啲都係我撚鳩，我終於發現屌你係市民先係最精明嘅，話俾你聽，屌你老母係咪先？哇！第二樣，其實唔關你事啊，阿碌你都係食大陸煙嘅啦， 係 咪先？你翻你 加税 啊嘛，加税啦，加12蚊， 你又戒咗煙喎，我哋依度冇人受影響喎，其實 冇人受影響嘅，其實 即係我哋依個三， 但係我哋都講翻啲公道嘅説話，係咪先？即係我真係俾人屌，真係俾人屌啲，我講喂。即係唔，你加煙税係咪真係有效先？如果坦白講喺香港， 冇錯啊， 即係對唔食煙其實冇乜效咯， 係咯。 唔係，即係坦白講，我哋有私煙，嚇有私煙，有假煙食，你只係造就咗佢哋，咪即刻加價啦！牛頭角嗰啲 攝紙仔嗰啲咧， 即刻加價， 即刻加價啊！咁啊咁啊咁啊好啲喎，佢加幾蚊啫喎，咁啊真係冇啦，冇政府咁樣一層狼啊，係咪先？咁嗰係人都咁啊過撚過，即係嗰日我喺茶餐廳，即係加價第二日啦，咁啊茶餐廳有人講，咁佢就又有個撚樣就攞一包煙喺個台面度咁啊。咁啊，我隔離台嘅，咁啊，對面嗰撚樣就唔識嘅，應該唔識噶啦。佢就問你而家依包煙幾錢啊？我話我包煙好平，一聽屌啫，又係又係呢啲咁嘢啦嚇。都話要佢話，屌你，我平時都唔撚買呢啲嘅，平時71買。咁啊，而家逼撚咗佢，逼撚咗佢自己即係買， 即係諗計啦，唔好 嚇。嗱，諗計啦，諗計啦。咁佢諗計，你知點會平啲啦？係咪先？ 都有計嘅，有計嘅，一定有。 坦白講，我戒咗煙嘅 ，OK。你話係咪氣好咗咧？坦白講，除咗我有少少新冠後遺症之外咧，我戒煙嗰輪之後咧，嗰年係好 fit 嘅，好 fit 嘅。即係我但係我成日講食煙係一個自由嚟嘅。即係唔係話 即係飲酒啫嘛。 即 係一樣係兩頭 行。嗱，但係坦白講，即係我成日講你可以叫人戒煙，你俾咩嘢配套人哋先？即係例如你有冇尼古丁碟俾人啊？ 有 冇 啊？ 呢個劉永樂同哎呀，以顧劉樂我講，同埋麥國峰都講啊。原來香港你要打得雞眼意思係攞唔到尼古丁碟嘅，你要攞個醫生證明。哇！你搞幾你掘甩嘢，跟住仲要我唔知乜撚嘢咯，申請先我俾個戒煙碟你。屌你老味，我自己落街買包煙啦。 冇買戒煙貼咯，最多買碟。 係咪先？即係嗱，好撚簡單，我冇問題嘅。你話叫人戒煙冇問題。 嗯。 咁人哋戒煙身體又好咗。 嗯。 咁我嘅大病又少咗啦。 嗯。 但我小病會多嘅喎，點解咧？我個人年紀大啦，咁我年紀大，我死唔去㗎嘛，冇大病啊嘛，一戒撚咗煙啊嘛，係咪？係正常啦，政府都係希望你咁樣啫。好啦，有小病咁啊，我年紀大咗，長命咗，就小病多咗。小病多咗，我就好要求呢個醫療噶啦，啱唔啱啊？醫療係乜嘢啊？醫療就係你個政府部門俾我哋嘅醫療係幾多啊嘛？冚家產，而家我去睇醫生，走去急症室屌你啦嘛，12个钟头，係12个钟头，你好坦白講，喂你前啲人多啲重症死咁丟撚過啦，即係坦白講，真係難啲你講，喂如果你係要人戒煙，傷人身體好。咁佢但係小病一定多嘅，年紀大咗就一定係噶啦，係啦，咁啊老煙民啊嘛，因為如果你食緊煙嗰啲，你要做乖啲噶嘛，係嘛，坦白講係嘛，咁你小病多咗，你個醫療系統根本就唔配合，你唔配合醫療系統唔配合，你冇資格叫人戒煙，你明唔明啊？我嘅立場係嗰種好撚鮮明嘅， 即係寧願佢肺癌死緊咗好過啦。 坦白講，你對佢醫療冇影響嘅喎，其實肺癌死緊咗佢。一肺炎中咗，挂就等死咯，大家等死嘅啫，坦白讲。 唔系咁肺炎有得医啊嘛，依家问题。 系都难啲噶嘛，系咪先？ 咁但系其实医肺癌仲贵过你小病咧，牛哥。 系，总之你唔整一个好。 佢肺癌医唔好，但系佢医你嘅过程，佢都系用好多钱噶，要补贴好多噶。 系都一样啊，但系坦白讲，你要整好个医疗，等人小病嗰啲，睇下医生唔使十鸠几廿个钟。坦白讲，我肺癌。看个医生又十几廿个钟，我冇我小病啊，睇十鸠几廿个钟，但系唔系喎，我肺癌我可能睇一次十鸠几廿个钟就算咯，但如果我小病，我一年可能睇12次嘅，一个月病一次嘅，咁你话咩？你咪嘥咗市民嘅时间啦，系咪先 ？OK， 你想食咪市民好冇紧要，我就认为要，医疗嗰度要配合，即系起码你睇医生嗰度要容易啲， 即係我覺得唔好成日話好難做咯。咁你睇台灣嗰件保做得幾好噶？ 你睇新加坡啦， 係咯，即 係哇！新加坡冇有嚟香港，哇！佢同我講啲嘢， 有例子你參考噶嘛？咁你咪參考人哋點做咯，係咪先？ 唉，總之呢啲冚啊！而家香港政府咧，我都唔腳，其實屌都冇得用嘅，我覺得開始冇得救。但係而家 不嬲都冇噶啦， 唔講兩句又唔撚下嘅， 條氣唔順啊！ 搞到我今日想講班師都冇咯，講下時間。過得太快，留翻下個禮拜講我哋好冇？不過下個可能歐底啦，不過點都好啦，都講講啊，因為其實唔關你哋事啊，我要平衡我自己嘅心理啫。OK， 我要講一個嚟發泄下，或者咧咁啊好啦，咁啊都係希望你呢啲朋友 CSL 啊，啊即係乜嘢啊 ？Come and share like，Come and share 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啦 ，subscribe OK。 咁啊，再留下言添啦。咁啊，因為其實距離目標我嗰一千人咧，目標就差唔多噶啦。 嗯。 啊，我諗我都過多幾個月就夠啦，但係都要網友支持下啦。 嗯。 你肯支持嘅話，盡快可以做直播位望。 好。 即係坦白講，嗱，我遇咗有咩困難，我講埋先啦。譬如啱啱有單咁嘅慳屍。 嗯。 我真係想講，喂，咁我冇得喺。我 直播講， 咁我錄咗佢就好似冇乜互動啊嘛，係先？咁我想有啲直播。第二，即係咁啱得咁巧，而家小弟嘅 Facebook 又俾 G100 ban 咗啦，咁我重新申請過。咁我如果譬如我要喺 Facebook 直播，亦都冇可能，因為人數唔夠。咁如果 Facebook 我如果有1000人，我就可以做下直播啦。啊，咁最後，亦都可以問網友咧加翻我新嘅 Facebook。咁我會喺 YouTube 嗰度咧，下邊嗰度我會寫翻個YouTube 喺嗰個 Facebook 喺度噶啦。咁如果係你係想自林俱樂部嘅網友，即係 Zenman.up 嘅網友咧，咁喺尋找阿豪嗰度咧，即係同阿豪聯絡嗰度咧，亦都揾到我 Facebook 噶啦。咁希望你大家栽翻我啦。而家得翻百零有，仲撚少過以前。OK， 好撚多。咁啊，跟住落嚟都講翻自林啦。咁啊，就此打住啦。翻嚟啦！翻嚟個彈鐘事件， 哇！期待好耐， 黐線嘅，我話你聽啊，黑佢彈攞有條路啊！不過呢次啊，講下攞，下次講下我啊，都屌個攞寶真係焗撚你，不算，唔講住，吊下啲網友啊， 今日我主角啊， 冚家產真係我都未，我玩咁耐未試過啊，不算啦，呢嗱留翻遲啲先講。即係講翻， 我都好驚訝啊！真係發生嗰件事真 係，你驚訝，你嗰單驚訝定我嗰單驚訝先？我嗰陣就唔多啊，你嗰陣驚訝。 我嗰陣真係驚訝，真係完全冇估到會發生咁。 嗱，我哋通常咧，我哋同啲網友講咧，即係而家有啲網友會問我有啲越南有啲咩媽咪介紹啊嘛。 嗯、 我都一定介紹呢一間俾佢嘅。 嗯。 啊，1127咁呢間，因為啲女又 OK 啲啦，質素好啲啦，咁、間場就質素好啲啦，咁樣啲女又多數識講普通話啦，多數啦，咁樣咁啊。海麗信啲女都 OK 嘅，個媽咪又靚啦嚇 ，OK， 咁啊，我通常都推薦佢啦。咁我哋去過幾次啦，兩次啦，咁都冇嘢嘅， 相安無事啊。 相安無事係得你有事嘅啫，咁耐。咁其實呢次係點樣咧？嗱，首先佢講下我嘅詳情啊，我陣嚇 ，OK。咁啊，因為咧我上次約咗海水噶嘛，我上幾次講緊一條女越南妹嘅海水就亦都喺呢度識嘅。 華僑。即係有個中文姓嘅，即係華人姓嘅。 啊，華人姓嘅，好姓阮嘅，唔知乜撚嘢。啲越南冇咧， 啲越南妹全部姓阮。 好啊，三成姓阮嘅，唔好理佢啦。我唔知係咪姓阮都唔夠記咗。總之係佢係一個中文名啦。OK， 咁啊點解我去揾咧？就因為咧，我約咗另外一個屌唔到嘅女仔。因為嗰一次咧，我同阿海水咧都仲有另外一個女仔噶嘛。因為點解？其實我個女仔我都好中意嘅。但係佢呢時候帶走咗海水，就冇帶呢條女走。咁呢條女咧就曾經炸過我型嘅。 嗯。 喂，你都唔帶我走咁樣，哇咁樣講呢啲，點好得難堪噶嘛？咁我咪咁我下次帶你走啊！嗯、我話撲街，我一嚟越南，突然間同我姨媽到。 哦。 哇咩？咁冇辦法啦，咁樣我嗌得你嚟坐，咁啊順便咁啊跟住咁巧，唔知呢單係咪夾埋嘅喎？啊！海水啊，即刻問我係咪嚟咗越南喎？ 嗯， 可能知啦，可能媽咪又知，或者嗰條女又識啦。OK， 啊，跟住咁啊，海水啊，佢 hi 我，咁我知屌咁啊，還掂都好啦，唉，還掂都係啦，咁啊，不如嗌埋你坐咪算咯。即係坦白講，海水係好玩嘅， 嗯， 好玩嘅，而呢啲 同埋坐台平啊嘛， 啱埋。 喂，你都見到海水， 見到 靚唔靚啊？即係熱啦，即係唔好成日聽阿英文友成日自吹自擂啲女，你中意高手平嘅，我哋中意大波嘅，咁即係 OK 嘅咯。 不過唔係我杯茶嘅， 即係唔係你杯茶， 即係屬於靚女類。 即係去到嗰度係屬於都係你會見得到 嘅 樣啦， 揀得落嘅。 明白。 OK， 因為你有時你嗰啲瘦到不得了嗰啲，哎呀頂唔順啊！ 我講 過 次嗰啲得，下次先講啦，都話緊咗，下次先講。 好彩你咩呀？我真係等你高興啊，慳翻啲錢。 下次先講。 繼續， 珠海嘅，下次先講嘅。啊，咁啊，跟住咧，咁我哋啊，我嗰陣我又唔使揀女啦。咁啊，因為我左一個唔方便。我還債咧，還人情債俾佢嘅啫。另外一個就海水啦，咁啊，因為好玩啊嘛。OK， 好啦，咁啊坐落嚟啦。咁你知啦，我好運又一定喺我隔離噶嘛。 嗰朋友就碌啦，咁阿碌啊假女啦，一假咗个，假咗一个，哇！喺个样搭得背落有余啦， 个样有少少混血啦，啊，咁跟住身材就完美身材咯， 未知， 唔系你喂嗰件师傅嚟噶啦，已经完美身材睇晒啦，已经。 OK， 仲有一样嘢好吸引我嘅，其实你唔知觉唔觉？佢一个好捻靓嘅 纹身啊，系咯，背脊 即 系 人哋啲纹身， 背脊系。 誒嗰樣 嗰紋花嚟啊，唔知我冇唔記得。 我攬佢話，你知啲女紋身 唔係佢背脊係佢剝曬俾你睇定點啊？ 唔係佢 師傅啊， 自身都係師傅曬，即係但係又冇光珠嘅月亮。 有嘅， 即係有啲 即係有冇得冬味以前 冇冬味，但係有脱衣冇底，俾錢就得啦。OK， 呢啲又唔係嘢，唔係乜撚嘢都俾錢。咁啊，我阿碌買咗件壞。即係我又好中，因為我都覺得幾好啊。我諗佢抄牌嘅，屌你老母，下次嚟去襯，因為即係冇 嗱，所以唔係咁跟住我哋要開始講啦。首先咁佢一坐低，咁我已經同媽咪講話，喂，我可能想坐兩件喎。咁啊話得，我幫你繼續戴啦。咁跟住我禮貌上又同嗰個女仔講啦，我話喂，我可能要坐兩件喎。跟住嗰個女仔已經嗰一刻已經話，咁啊，我可能冇方便喎，不如咁跟住，咁跟住我，哇！屌你正啊嘛，咁我心諗你唔中意好啦，咁我唔坐啦，咁我同佢講話，咁算啦，咁我淨係坐你一個啦。即係當時已經有呢啲小跡象出現咗噶啦。 OK， 啊，咁好，跟住繼續啦。 咁跟住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梗係玩得好開心啦。因為咁樣我咁啊。阿碌就坐咗喺我阿海水隔篱噶嘛，即系我系嗰个我 say sorry 嗰条女，即系我冇嗌上次冇嗌搞冇姨妈度嗰条女，跟住我海水海水隔篱阿碌啦，因为好捻简单啫，阿碌一直坐我隔篱噶嘛，即系 friend 嚟噶嘛，咁阿碌隔篱就系嗰个纹身妹啦，即系个好靓嗰个纹身真系好捻靓嘅，佢唔系真系坦白讲，我唔会唔中意纹身，我最捻憎嗰啲咧，屌你老母不！即係屌你老母乜雕龍雕鳳啊！吳家產政府整支玫瑰嗰啲，屌你老母死撚咗，死撚咗嗰人哋嗰啲咧好撚柒靚啊！真係啊，嗰啲紋身我好撚中意，覺得嗌佢呢條女仔啱啊好啊！我睇啦，真係啱啊！我真係諗抄牌，啊吳家產嘅屌啊！不算唔好講呢樣嘢，跟住我咪玩得開心啦。咁你知我哋一齊玩咧，真係好開心噶啦。 係啦，即係我哋一向出嚟玩咧，就都係。在間房裏面咧，就大圍玩嘅，即係我又同你條女玩，你又同我條女玩，啲女又同啲女玩，嗱仔又同啲仔玩咁樣嘅， 互揸下啦，揸你揸你件女，我揸你件女啦，咁唔知點解啦，玩玩啦，咁啊係咪海水嗨嗰頭啊，定係又覺得你靚仔啊，唔知啊，就同阿碌就打咗支茄輪，一下啫，都唔好耐啫，我睇緊住嘅， 但係有你立嚟嘅， 屌你啦，係咪茄輪啊嘛？咁啊係啊，係一下啫， 係啊， 打一打啦，我記得打一打啦，打起身出條女仔食一食啦 ，OK， 跟住擰翻轉頭，我條女黑面喎， 係啦，阿碌條女就黑面啦， 係啦， 跟住屌你爸一聲就， 跟住就嗒爸一聲企起身話，得啦，我今晚唔陪你啦，我要走啦咁， 係啦。 唔係佢冇話走，佢話我今晚唔會陪你出去噶啦。 就因為佢見到你 係啦。咁跟住我問佢點解，佢話因為你錫咗佢咯。 我想打柒條女而家。哇！記住，我想打柒阿海水。 呢句我唔知，因為佢講越南話噶嘛，我唔會識聽啦，我唔知佢有冇講。 海水咁講， 係啊，海水咁樣講翻俾你聽。 打我啊！你打我，佢一轉嚟屌你老母海水。 咁即係我第一次 奪門而去啦。 係啦，即係。我嘅感覺就係、是、嚇、啊、你彈鳩我鐘啊！即係依家 真 係 奪門而去喎，唔撚得翻嚟喎。 即係喺大陸玩係唔會見，永遠唔會見到咁嘅情況噶嘛。 唔係嘅，都試過一次嘅，係我俾 DJ 彈鐘嘅嗰次，我俾小費佢撕撚爛咗張紙，佢抌嘅即刻抌鳩咗佢。 嚇？ 係啊！ 執翻嚟黐翻 彈鐘嘅意思係你去 mark 佢屌閪喎，大佬。 唔係啊， 你個 DJ 唔係諗住 mark 佢屌閪噶嘛？ 我揸高佢，佢唔中意，我俾翻100蚊補償喺我面前撕鳩爛佢，屌你仙女散花。 咁我覺得佢有性格啫。 係啊， 我又唔覺佢錯喎。因為你侮辱咗佢啊嘛，跟住你再揾錢侮辱佢啊嘛，咁佢咪撕鳩爛你？ 經理屌你啦，乜過嚟全部 say sorry， 今日嗰條 DJ 過嚟 say sorry 咯。 咁我都話我唔啱嘅，但係唔好意思啊，但你都要 say sorry 噶啦， 係咯， 最後都焗過啦，今日及 埋。唔係靚唔靚先？你個 DJ 好得耐啦，唔夠幾多咗，唔撚靚我覺得。啊，喺沙井，唔好啦，唔好。 係言歸正傳， 大佬。 言歸正傳。啊，咁我即係我心諗，哇！即係你嫌鳩我，依家錫咗我隔離嗰條女， 錫咗我條女， 咁我係咪可以嫌鳩你琴晚俾人屌咗咧？系咪先？ 咁你冇咁講啊！ 即係你出嚟做呢個場，你點解可以唔調節啊心態嘅？ 其實嗱嗱，啱啊講，我諗到一個好啱嘅。 後尾同阿大軍哥傾翻，即係知道其實呢啲女真係唔自在嘅。佢真係屌佢呢個場搞撚臭咗，佢咪第二個場咯。即係個 demand 太大啊。 OK。 對呢啲咁高質嘅女。 OK。 都好質係嘛？即係 好呢個真係好高質。哇！如果佢嚟香港即係做師兄，你話俾我聽，即係你唔好計佢越南人啦。你話俾我聽，佢係可能泰國嘅二三線女星咁樣。哇！屌，真係四五千閒閒地， 即 係肯 定 得， 係真係得嘅，真係得嘅。 個鼻細得嚟直啊！屌你都好撚勁。 望落去係咪整過嘅咧？ 我唔知啊。你成日咁講未必 係。唔係。佢唔需要整，因為佢有少少混血啊。 咁佢高度定係身材點啊？ 高，即係170啦，簡直 perfect 啊！ 唔係有冇？你咁你交換咗微信未先？ 冇啊，未啊，即係玩得開心，跟住錫咗一陣。 點解？ 錫咗 攞定？唔係 未攞。 都未開始，我哋啱啱開始玩緊開心， 佢就嬲咗， 就已經嬲咗。即係可能玩咗，可能玩咗半個鐘左右㗎咋。 即 係半個鐘。 即係佢冇坐你，佢冇坐你嘅，其實 唔係坐咗喺隔離㗎， 坐咗一陣，坐咗半個鐘就走 咗半個鐘到。 小費有冇收？都冇收。 我俾咗， 都兩手 俾， 我照 俾。 即係氹唔翻佢咩？ 氹唔翻啦。 唔係氹唔翻，我後屘出去都同阿媽咪。 係啦係啦，有冇得傾？ 即係同阿媽咪講話。 嗰度咁高質，應該都高質㗎啦。 我同阿媽咪講話，嗰個女仔唔中意我，錫咗第二個女仔，唔緊要。我唔好意思，我唔知呢度有啲咩規矩，咁我就同佢講話，咁麻煩你幫我揾嗰個啦。咁跟住都見到佢行過嘅，咁我都仲同佢打招呼，我話唔好意思。 佢唔入嚟都 唔入嚟，嬲爆爆啊！行過都望住我。 我話你聽，我諗到點解。 咁你有冇揾到媽咪攞佢微信先？ 屌，仲攞 乜攞？佢都唔撚 at 你啦，你 at 你都冇撚用啊！ 佢認我唔到先算啦。 佢認唔到你㗎，點會認得你啫？咁多 下，佢就認唔到，我就一定認到。 即係我諗到啊！我真諗到點解？終於諗到你啦！我係琴晚先諗到點解。琴晚咁同你做呢集，我就諗點解？完完全全因為海水。 點解？因為海水咩啊？ 太搶姜啊！你唔好笑啊！你知唔知我識阿海水嗰人係點樣嘅咧？我已經嗌撚咗我道歉嗰條女，因為嗰條女係靚女嚟㗎啦，佢靚㗎。就啱曬佢。 邊個你道歉嗰條女啊？ 因為我冇屌，我冇帶佢走啊嘛，前晚到啊嘛，啊咁跟住而家啲前晚到上次冇啊嘛，我冇帶佢走，佢唔開心，我先嗌條女啊嘛。呢條女其實靚女嚟嘅，因為我係諗住點話啲混血嘅，點話啲唐人樣啊嘛，因為正宗唐人樣嚟噶，咁啊好啱我 feel 啊，咁樣 好黐女嘅個樣，正嘅。 咁我 即係你中意黐女就 fit 啊。 啊，咁我 即係海水啊。 啊， 係啦，咁跟住呢條女。咁我覺得見到海水又好撚靚，咁嗌佢埋坐咯，一埋坐，知唔知海水點啊？搶姜，又揸鳩你條鋸啊，又屌你諗錫鳩你啊，又摸鳩你，又揸鳩 你 個波。 即 係 你知我條女係知道海水聲名浪藉，就已經唔中意㗎啦。 一路以來都好撚憎海水，其實。 唔係我想問一問你先。 咁呢個你估計啫，你估計啫。 喂，你等我先，即係因為坦白講，喂，任何客。坐兩件遇著海水，你唔好意思彈，唔係你唔好意思唔帶佢走。 慢慢先，海水識唔識講普通話？ 佢識， 即係你同佢普通。但係你嗰個唔識嘅應該 都識識呢個。 好似識識地嘅， 識 識 地 嘅。 你諗下，因為佢搶姜啊，同佢一齊坐， 唔識嘅，我完全唔識。 同佢 一唔識嘅， 英文得唔得？ 英文得，英文。 同佢一齊坐嘅女一定冇運行，因為佢太搶姜。 咁呢個 你 估計 啫。你啲文又揀咗海水嘛？係咪啊？ 唔係，最後揀海水咯。所以呢條女其實 唔係啊，同阿碌嗰日啊，你坐海水咁啊，咁關阿碌嗰個咩事啫？ 就 碌嗰條就 係因為海水一向以來都咁樣搶姜，聲名狼藉啊！ 即係佢意思，佢意思我條女驚啊，海水當晚就叫撚咗我走。 咁唔通你同阿碌屌啊海水一個咩？即係咁講， 冇人知道我帶邊個走啊！ 嗰條女唔知道我帶下海水定帶個， 即係諗咗，諗多咗，我係 我覺得諗多咗。你因為你估計，同埋你想證實好簡單啫嘛，你問下海水咯。你話你知唔知呢條女㗎？你係咪成日見佢㗎？你同佢有冇交？ 咪都冇得問， 我問㗎啦。 不過我問而家最緊要下次你四月份係咪 啫嘛？ 四月俾啦。 咁你有冇得再揾？不過你有冇？ 我唔揾㗎啦，我唔揾㗎啦，我唔揾㗎。 你估有冇得去啊？ 如果我有得去，我一定會想揾翻呢條女。 即係我意思，即係你四月份有冇機會抽到空去？ 我唔知道，未知。 我又會啦，唔 係你同阿啲文流搞 我一定，我一定會，一定會去翻呢個場，睇下撞唔撞得翻條女。 真係索嘅。 如果撞得翻，我會照 mark 佢。 真係得嘅。 睇下佢坐唔坐。 咪聽你咁講係好。 如果佢都肯坐落嚟咧， 其實 就肯撚地，毫無憐憫地俾一針飽飯佢食。 係 啊，好撚飽嘅。 真係咁得 嘅。 咪最好佢最好認得我添啊！真係。 OK， 咁啊都係咁啊。即係呢個就阿 彈中的故事 啦，咁其他啲網友其他阿大的嗰啲就唔使講啦，都係 好受歡迎啊！乜搣佢套啦？ 好啊，好受歡迎啊！屌你咯，真係次次都受歡迎，你見到啊？ 你嗰個唔係彈中事件啦，你嗰個 DJ 係你揸鳩人先啊嘛！ 係我話大的佢好受歡迎啊， 好受歡迎。 我跟住彈中嘅事件，我下次先講啦，即係唔好意思講啦。咁啊，都係啦。 你嗰度唔係叫彈中啦。 係啊，咁節目時間都係差唔多啦。咁最後啦，希望你網友打賞啦， 打賞啦，神山好，神山好，點啊？依家呢啲生意 O K 咗啦，好啲啦， 真係一通咗關唔同， 好啲噶啦。仲有一樣嘢，因為國內嘅一通關啊嘛，國內都可以買賣啦，咁亦都可以喺國內嘅買亦都可以買啦。咁樣咁啊，希望大家撐下撐啦嚇，因為小弟出嚟好多錢使啊，有咩搬出嚟啊，阿碌住咧，阿碌咁租間炮房。如果你三千 喺邊度？喺邊度啊？諗住 梗係啦，橫江啦，問得多諗住啊！佢諗緊㗎啦。 有冇蘇圍啊？橫江 冇啊！問有冇蘇圍？有冇閪屌就緊要。 唔係啊！你有冇飯盒橫江？你嗰啲都唔得。 我有飯盒啊！我有小影啊！不過唔係，我唔係要快啲飯盒啦。方便啲你上去玩啫。 咁你不如租羅湖。 唔同嘅兩件事嚟㗎，咁啊。 唔係，首先價錢爭啲。 好啦，最後都要講樣嘢。小弟有個 Facebook， 唔係有個 YouTube， 希望啲網友咧。就上我 YouTube 嗰度睇下，因為我貼咗有兩間酒店喺度嘅，咁啊其實可以俾網友參考。對戰艦嚟講係好嘅，有用嘅呢兩間酒店。OK， 嚇 OK。咁最後一樣嘢就因為我俾豬閪啊，豬閪八格啊，咁啊 ban 咗個舊嘅 account Facebook account， 我而家開咗個新嘅，我希望網友咧就加翻我啦。咁啊就因為呢個呢一段就唔會出 YouTube 啦。咁啊希望你哋喺戰艦 .org 裏邊揾翻。與阿牛聯絡嗰度啦，聯絡阿牛嗰度啦，就加翻我個 Facebook 啦。希望就咁，神山虎打上加 Facebook， 咁啊 OK 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講另外一間場越南嘅，跟住就再做檢討，完，拜拜。